世间而是恶魔啊，若魔见属，若嚟侵扰是善人者，我以宝齿啊，横碎其手啊，犹如未曾行领此人所作而言咁。咁啊，金刚藏菩萨点解叫个金钟刚藏呢？因为最犀利系佢嗰支宝齿，宝齿咧系金刚能碎一切，一切不能碎嘅。如果有啲小鬼小卒啊，或者魔王啊，想嚟恼害呢个持令严咒、修耳门圆通嘅人咧，佢话我就将呢支宝匙打佢，打碎佢个头，哦，打碎佢头，碎到好似未曾咁样啊，令佢消灭于无形，而永远咧系保护呢个修耳门圆通嘅人、持咒嘅人，令佢所作咧皆得而应咁。呢个咧。就是讲实验，嘛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讲呢个灵验咒吓，讲到呢度完毕啦。咁啊，显示呢个果上自行化他嘅功德，亦显上因中修行可以消灾解难，同埋得到施天护法养护。呢个系灵验咒嘅功德。咁既然系我哋明白咗，系咪应该去诵持灵验咒呢？咁我哋又明白咗呢一个耳门圆通嘅法门啦，我哋系咪应该去修耳门圆通呢？咁嗱，我话俾你听，智莲咧就结行持咒啦，持咒咗之后咧就跟住结下安居啦，就系响度修紧耳门圆通啦。咁啊，喺解下嘅时候，有几多位法师进入耳门圆通呢？咁嗰阵时咧，我哋就嚟恭喜佢啦。哦，咁啊，明白咗佛教咧，系注重系解行并进，明白咗呢啲修行嘅方法吓，结行持咒就系助行，系咪啊？修一心心共是正行，咁我哋明白咗助行之外咧，就要正行咯，就进行去修耳门圆通咯。哦，咁所以跟住呢段经文咧，就系、是、正中分之中六大科之中第三科，系讲正助合行所成嘅福田圆心德位。正行就是修一心三共，助行就是持戒，啊，助行就是持戒。我们能够呢，啊，正助合行呢，就可以圆佛圆田五字烦恼，哦，正行妙车摩托三摩善罗，即是一心圆妙的子供，助行是持戒清净，结行持咒，正助合行去做呢，就可以降伏烦恼，甚至舔伏烦恼，舔烦恼圆伏圆舔什么啊？五字烦恼。我记得已经给个表你们看过五字烦恼，谁记得五字烦恼是什么？记得吗？去找回那张表来看，是吗？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是知末烦恼，无明烦恼是根本烦恼，五字烦恼是包括知末烦恼和无明烦恼。即是能够正助合行持戒清净行上持咒，再进步修一心三供的时候，不但是降伏见思烦恼、尘沙烦恼，亦进一步降伏这个无明烦恼，叫做圆伏，进一步舔迷尘沙、舔迷见思尘沙无明，叫做圆舔五字烦恼。舔了这个烦恼之后，得到啲乜嘢咧？圆正三德位，啊，圆正呢个三德备众。三德备众系乜嘢咧？咁就系嗱，备众就指二类众啦，就三二类众啦。啊，三德咧就系波野德，波野德系属于空二类众，解脱德系不空二类众，化身德系空不空二类众。 就是这一科呢，就是说当我们明白了了解了正坐而行之后呢，进一步呢就进入这个正行了。正行呢是就可以降伏五字烦恼，舔五字烦恼，正得法果的三德，进入这个三义来藏性。现在看经文怎么说，阿难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以白发言：我辈愚钝啊，好为多闻，依之留心，求出离，未求出离，望佛慈悔，得正分修，身心发现，获大利益。啊，呢科就系讲阿难明白咗之后咧，系叙述佢当时嘅心态系点样。阿难大众咧，佢明白咗一切世间之有为法，都是菩提妙明现心。前面阿难说嘛，已经明白了一切世间上所有一切物呢，都是菩提妙明现心，了然自知，获本妙心，上智不灭。这个时候呢，上面阿难听法开示之后呢，讲这几句说话呢，是明自即的三德秘藏。如果能够进一步修这个妙子共，即是一心心共，供这个文性言通上三真实，现佛这五字烦恼，就是共行三德秘藏。位呢是在现教五品位，即是本经所讲的刚位地。从今日开始呢，以下呢就讲修行的位置，那些名相呢就比较困难啲，咁所以呢我喊喊打出嚟照字俾你哋睇，睇字讲呢係咪明白啲呀？係啦，咁嗱呢个係刚位地，即係第一步修耳目言通开始第一步。由呢一个刚位地之中入修呢个一心心共呢，从此呢中中流入妙言呼开呼呢，至到第十信位，刚位地进入十信、十字、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各妙各，加埋三禅次是六十位。而家咧系刚位地就开始，刚刚开步，从呢度啊中中流入三十婆耶海咧，流入呢个现妙开敷，即系呢个三德秘藏，这个三义内藏性是能够开敷啊，这样呢就十至十信心为母呢，破三界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这样呢就是相似德，相似的道得到的功德是跟佛相似的，是相似即三德秘藏。位次咧，响研究十信啊。若果再进一步啊，加工破呢个无明，正呢个法身，从呢个初字经过初字、二字、三字至十字、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到等多四十四位，叫做凡正三德秘藏。直到二时重重灯火十二方丈妙觉咧，圣无上道，这个叫做究竟即三德秘藏。所以法果、波野德、法身德、偈铁德呢三德咧，系通因通果，通凡通性，相似凡正究竟三德，现前系凭借我哋一心三共嘅力量去修啊！呢、这个一心三观咧，系为能力啊、经历呢啲位次，五十六位咧系所经历嘅位次，直到究竟圣法咧，就系由正坐而行而成功嘅。咁所以咧，这个正行同埋坐行就系能显法果嘅三德秘藏，系所显哦。这里是未讲这个经啊， 只是讲这个经题正作合行所得的功德。又由这个经题之中讲大法顶嘛，是不是？大法顶呢就是理性所具的心得，首令验呢是修正的心得，知菩萨问行是正坐而行，亦即是默因的修，奉正和究竟心得都是题中的经题中之中的正字。因此呢大法顶首令验王知菩萨文行首令严经这几个字呢都是通于这个六十圣位，六十位亦通于法果和通于因地。首令严通因次果呢就是说经云我今修正法三摩地，即是通因，现在修正法三摩地，修正嘛就是因了。圣盖心得呢就是正因理三成，正坐而行是了因，了因为心性，同埋现因善心性，由呢个默因嘅修咧，而能够正得首令严王嘅三德位，能够咁样修正法嘅三摩地咧，即系大法顶首令严王大定，亦即系文殊菩萨所选择嘅。金刚王而云不思议法母真心昧，亦即是二内禅。我们若说想修正这个二内禅，一定要观一切之法平等无自无着不生取舍，然后叫做真修，然后可以现获五自烦恼，位在观行的心得，进一步入三次相似奋正究竟修成无常化正无上道，这个叫做修正法三摩地。我们知道这个修因呢正果呢都通于这个大法顶首令严王的大定。是我讲少了一段经文，世间二事修正法三摩地，未到涅涅槃，云何名为功位之地？四十四心自何渐次？得修行目危何方所？明日地中云何名为等觉菩萨？作是已以五体投地，大众一心此佛此音，曾望瞻佛。即是说阿能呢当时咧系叙述咗顶礼法啊，话佢得到佛慈悔，得到生修生心肺炎，得大利益，就系、是、呢一科咧就系、是、叙述佢得到利益之后咧，更字咧佢就请法开示，请法开示乜嘢咧？开示咁样去修正法嘅三摩地啊，未到涅槃之前啊，系乜嘢叫做光位地？乜嘢叫做四十四心？至边度是修行目？危到边度叫做入呢个实地？又点样叫做等觉菩萨？系提出呢个问题，所以咧就话呢、这个嗱，而家二事修正法三摩地系经文里边系阿能系问吓世尊二事修正法三摩地，就是、指呢一个三摩地就系指佛嘅三摩地，即系首令严王大定。意思就是从最初发心修正十方以来所修的三摩地，但是未到极果之前，未得到涅槃之前，是怎样去修行叫做三摩地呢？这里是正请，这里是正请。那天台宗呢就将佛所讲的经呢是有四教藏通别言四教通教的十地呢是出于波耶经，众教的四家行呢是出于阿含经，至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呢这个位置呢是出于华严经这一部经呢是所讲的显现教理，现教的这五位呢 哪五位啊？刚为地啦，十信啦，十字啦，十行啦，十回向啦，十地啦，啊，信字行向地叫做五位。刚为就系开始，一开步开步啊。咁呢个研究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咧，五位咧都系借呢个通教、藏教同埋别教所讲嘅位次嚟显呢个研究嘅道理。所以现在咧，刚位地咧系通教嘅最初嘅位次啊，从凡夫起行，最初降伏烦恼。虽然欲集初刚，但是未以二来发流水接，这个是路不是真、哦、所以呢就不入这个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下面这科呢叫做立六十圣位，计下数下，三渐次，然后三渐次是能行，然后进入什么刚位地，四下、啊、四四了解四，咁然后呢十信十四，十字廿四，十行三十四，十回向四十四，四加行四十八，十地五十八，加埋等觉妙觉，系咪落十啊？落十。咁而家咧，我哋一向所讲咧，五十五位真菩提路，条路俾我哋行啊。由我哋而家开始行到佛果菩提咧，有五十五位嘅菩提路。点讲咧？咁六十位啊嘛，点解讲五十五位咧？咁嗱，刚位地系路，唔系真，唔系真，啱啱开始。哦、未入數是路不是真，妙覺呢是真不是路，到家了，六十除了二，四十八，再除了三漸次是能行，这个五十五位是所行的路。那 是不是五十五位、啊、除了妙覺，除了剛位地，除了三漸次，六十位是不是五十五位、啊，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哦，咁呢个咧系属于观行位，哦，四十四心而家阿能问法啊嘛，哦，阿能问法乜嘢咧？咁佢话嗱，你睇下，佢话乜嘢叫做刚位地啊嘛，诶，乜嘢叫做四十四心啊嘛？四十四心系指乜嘢咧？咁就指十字、十行、十向、念、顶、忍、世第一四加行。呢念頂忍世第一叫做四加行，加埋十地是咪四十四心啊？哦，除咗十相位、相似位之外，相似位呢就是十相位。呢四十四心呢是分正位，十字开始、初字开始叫分正位。知何渐次，即是指呢、这个。这部经所讲的三渐次，得修行目呢是说得到修行的眼目，去到哪里，即是说修行修到哪里呢，然后开这个智慧眼、哦、那获无生忍呢，这里阿能又问法嘛，危何方所，知何渐次得修行目，危何方所命入地中，云何名为等觉菩萨、啊、这里就是说得修行目呢，就修行的目呢，第一就是指三渐次之中获、啊、无生忍，第二呢是指善位地、啊、因为十地之中呢，地每一地都能够遍惑正真，每一地呢都有封锁的，无论不能够超越初地，不能够超越二地，二地不能够超越三地、哦、即是不能够超越 咁啊，所以叫魏河封锁，命入地中。又运又点样进修可以填呢个身上无名，填完身上最后一品无名，就入呢个等觉菩萨。哦，呢度系阿难提出话，我明白咗修行嘅功德，持咒是助行，修一心三共是正行，但正行所经历的这五十五位到哪里呢叫做心渐次，到哪里叫做光位地，又到哪里叫做四十四心，又到哪里呢叫做入这个十地，到哪里进入等觉菩萨。请问这个修行的过程，讲完之后呢，五体投地，大众一心似佛慈音，曾望尊佛，碌大对眼睇实个法，希望法快啲讲，唔眨眼啊！睇住法唔眨眼。咁呢度咧就系话，光位地咧系外范围。嗱，我已经叫你哋解释过乜嘢叫做外范，咩叫内范啦？开圣位耀眼嘅叫做外范，接近圣位嘅叫做内范啊。十信系内范，系现位行。自行向地等觉叫做圣位，因为从这个自 行向地等觉呢，这一段路程呢都是增修所经的路，妙觉是家不是路。咁阿难提出，请问这个修行的位置，这条路怎样行到哪里是叫做什么法呢？就答了，以是世尊赠阿能言，善哉善哉，以等礼能普为大众啊，及之末世一切众生修三摩地，求大乘者从依凡夫中大涅槃，现是无上正修行路，以今谛听，当为以是阿能大众合掌夫心，默然受教。这一度就是法是答阿能所请，而且赠他是善哉善哉，最初的善哉就赠他能够发心修这个耳目形通，第二个善哉就赠叹他能为我们末法众生设想，请求法开示这个修行路，现示这个无上正修的行路。修三摩地就是具足定同埋智慧，我哋众生迷嘅缘故，所以就疑痴省念咯。如果能够修三摩地咧，就系、是、因中嘅止观，止就系定，观就系慧。以定咧系破呢个省念嘅心，以智慧咧破呢个疑痴，疑痴省念都系病，止观咧就系妙药。以这个妙药去对治这个重病，那我们就可以病去得到健康咯。这个现时无上正修行路是什么呢？现时就是说未证到，现在太早开示，开示什么？开示无上正等正觉的修行的路。正修是什么？是一心三共，一心三共是等于是有一匹很重的马拖着这个很坚固的车向前迈进，路呢就等于所历的五十五位的僧菩提路，二来呢是极果，是所到的家，而家法因为阿能请求修行的路，所以呢预先为他讲出这个无上正修行的法门所经的路程，一切开示为什么？因为希望呢我们闻到法开示呢，能够知道这个修行的路。法根字呢法许可阿能同他讲这个无上正修行路的时候呢，阿能同埋法会大众呢 合掌呼心，呼就是剔，即是除，即是等于一嚿木啊，挑通咗个心啊。咁即系话咩咧？将佢心里边所有污糟邋遢嘅嘢、杂念妄念，冚唪唥清除，一心一意啊，除去呢个分别烹现心嚟听法所讲嘅道理，叫做合掌呼心哦。